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据报道，美国在8月6号十多年来第一次向已有 B-52A 战略轰炸机部署的关岛爱德逊空军基地投入了多架 B-1B 战略轰炸机，而于9号投入了三架 B-2A 战略轰炸机。美国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接连投入核航母与核潜艇等战略资产，正式决定在南朝鲜部署萨德，随后又把核战略轰炸机投入到关岛，这就正是美国的对朝先发制人核打击计划已进入了极其冒险的实践阶段。国际舆论对美国在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前夕变本加厉的核武力增强活动深表忧虑和警戒，这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这种军事妄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我国实施出其不意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而且也是阴险战略的一环，要在亚太地区牵制俄罗斯和中国来继续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对于美国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和恐吓，朝鲜居民绝不会放任不管，而且将会磨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义的核宝剑。如果美国对大势所趋和我们的战略地位做出误判，轻举妄动，那么那些包括关岛在内的太平洋作战地区的所有美军基地将在我国军队全面而现实可行的攻击面前遭到毁灭。